啊，讲讲基础。看病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，吃药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，是吧？保健品是不能当药吃的啊，不能当药吃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什么是养生啊？养生不是治病，养生不是渴了你才想起来挖井，养生是未雨绸缪，养生是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它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，大到人的思想信仰，甚至于人的精神。所以啊，养生无处不在，就看呢，你是不是一个养生的有心之人。我们在近期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了养生的晨起醒脑三事。这第一，告诉大家伙，睡醒了人别着急起床，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，是吧？高血压、动脉硬化、心脑血管病，甚至于中风的后遗症。一个好的开端叫做一天之计在于晨，所以早晨呢，这起床能不能起得好，哎，就关系着你这一天五脏六腑四肢百节的它的运转的平顺与否。所以晨起醒脑三事，这第一事，哎，往俗了说叫干洗脸，往这雅了说呢，是吧？俗和雅是相对的啊，大俗者大雅也啊。往雅了说叫给五脏六腑打开小窗户，也就是帮助他在脑壳上的五官七窍，哎，五脏的开窍，我们给他运转畅通，是吧？干洗脸啊，搓搓脸，是吧？拿热手心熨熨眼，搓搓耳，揉揉耳廓，搓搓鼻，是吧？搓搓下巴，再搓搓什么呢？口唇周围，把一些紧绷啊，把一些麻木啊，把一些瘀胀啊，把一些不通给它打通了。晨起醒脑三事，第二是以指代梳干梳头啊，以指代梳干梳头，从前发际向后，这中间字不必多说了，是吧？从前发际一直梳到后脑勺，头两侧呢，哎，从太阳穴前经耳后梳到后脖梗子，梳到风池穴，两手交替着梳，啊，梳一百下，你可以十下一换手。你说呀，我肩周炎胳膊没劲儿，您呢就五下一倒手，啊，把这头皮呀梳热，啊，头皮梳热。我这方法刚一出，哎，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，就有人又提出问题了。他说我这头啊是老虎屁股摸不得，怎么着啊，这头皮不能碰，一碰啊就针扎火燎的疼，我这样的人能不能梳？